在朝鲜青年运动世界馆开馆一年来，有很多人民军军人、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参观，共达17万多人次。青年运动世界馆永远传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创主体的青年运动，并谱写青年强国建设光荣历史的不朽业绩。世界馆里展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指导青年工作的照片等实际资料和实际物。